这首歌来自赵赵，叫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。小时候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和长辈们在一起，陪他们摘菜，陪他们做饭。长大之后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还有机会陪伴他们，陪他们一起晒太阳，陪他们说说话。在一个大大的公司当中做着一份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的工作，一步步唯唯诺诺地往上爬，每天熬夜加班不回家，没有任何的工作之外的乐趣，整个人变得枯燥无趣。终于在30多岁的时候拥有了一个看起来不错的职位，有了一份还算不错的收入，可是这又如何呢？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，不要去做不聪明但勤奋的人。